大匪时事专辑第二节啊，即系啊，我想其实咧就想同阿 Tony 咧就夹粉咗个时事两面睇，因为咧做星期二得到都好啦。其实我同佢谂嘅嘢咧好多嘢唔同，咁咧我咧就想讲乜嘢咁啊，翻到公司未有又做大匪特辑咯咁。咁但系咧阿 Tony 就劲啦。其实呢佢喺 Facebook 嗰度呢一日呢起码得二三十段写啊。佢讲出嚟嘅嘢好好笑。咁、呢就好似今日讲黄毓民嗰啲嘢好好笑。俾大家讲讲一件事俾大家听啊。咁呢陈文根即係陈文啊，本土派城邦派啦，佢唔系本土，其实大中华交到不得了，就城邦派。咁啲人成日吉佢。又话香港建国又乜？跟住佢话啦，我与时并进，我建嘅国就系呢个喺网上建国啊！我哋嘅角度吓喺、网上嚟嘅。阿 Tony 初即时回嗰一段，我成全你呢个建国大志。既然你网上建国系成功嘅，我即时 WhatsApp 十亿俾你，即时啊！WhatsApp 十亿俾你，好，为咗支持陈文根，为咗支持佢极力顶住黄毓民，我私人捐够100亿，一阵间我一样 WhatsApp 俾佢。啊，如果佢全真，我全真将100亿嘅支票俾佢添。啊，咁啊，讲笑讲到呢度啦，喂，有一样嘢真系想讲啊，对香港人好重要嘅就系六合彩，星期二嘅六合彩咧就开咗啦。个号码15791015，特别号码三，即系如果你买135790，你就中晒噶啦。而事实上，寻晚开彩嘅时候咧，全香港一片欢欣，呢、這个中二奖，呢、這个中三奖，呢、這个中头奖，个个都以为自己一票独得800万。虽然800万做唔到乜嘢，但系咧买层二手楼都可以安居乐业噶啦，旺角。点知喺一个全香港欢腾嘅时候，实在太多人中，实在太多人高兴，一搞住哇大大声喺间屋度传出嚟，我中咗六合彩，但系800万里面嘅四分一200万，成个人借晒。好啦，正常800万嘅六合彩，有二奖嘅都有100多万嘅。话都好啊，顶你个肺！坚喎呢镬，中个二奖都有100多万喎、啊，粗粗地首期唔够俾到啦，翻大陆啊，啊或者跟某啲网上骗子讲话去马来西亚买楼到啊，系嘛？啊购买层楼啦，得闲无事过去度下假啦，根据嗰啲网上骗子啊，一睇30000几，唔撚系啊，30000几。我谂寻日喺香港中六合彩嘅人一到七奖，每一条村每一笪地方都非常震撼。最重要系呃唔到 like 啊嘛，几多钱唔系问题，系 like 系问题。喺 Facebook 度，嗱你睇下我中咗800万头奖啊，跟住摆出个号码出嚟，哇全世界呃翻10000几千 like 几威啊！原来唔系。200万，中二奖仲惨，30000几，仲有啊！原来中30000几嘅人系多的是，三奖都10000几蚊，系咪啊？原来唔系你可以呃 like， 话全世界都可以摆上去齐齐呃，分薄晒啊嘛啲 like。而家网上世界 like 系第一啦嘛，亦都话啦，买呢啲号码嗰啲人，基本上咧就一次过买10注嘅。点为之呢？就自己拣 number 13579010，跟住咧就买10注，眯埋眼唔睇，明唔明啊？买电脑飞冇可能中到咁多注噶，吓、啊，因为电脑抽出嚟冇理由啲号码完全咁多系同一号码噶，所以全部都系真正度过亲身去买嘅呢班人啊，呢、這个好简单。二奖就104.7注。就分30000几，如果一注独中二奖就300几万，系咪啊？所以唯有中头奖嗰、那个就话只可以同人哋讲，我中咗个超级安慰奖。 而中二奖嗰个就同人哋讲，我呢个系超级特别奖，咁嚟安慰自己。三奖系19,200，但系你唔好话，马会系蚀咗3,000多万，因为咧太多人中，马会咧派彩出嚟都唔够，仲要蚀咗3,150万。啊，由呢个六合彩个多宝储备拨出，咁样马会就真系唔够豪气啦。因为塔咁多人中嘅时候，普天同庆，加码俾个 double 佢啦嘛，系咪啊？好啲，横掂都系你哋自己人嘅钱啊嘛，唔好令到咁多人失望先得噶。我哋香港人对马会系有极大嘅信任，亦都有极大嘅期望嘅，但系竟然中头奖沦为笑柄。因为点解呢？一世人可以中到几多次头奖啊？冇一次啊。但系一世人嘅运去到呢度，去到巅峰嘅时候中头奖或者中二奖，竟然系真系有样嘢左交讲得啱啊，施比受更幸福啊，亦都左交讲得啱啊，照顾弱势社群。唉，我有咁多钱分金同味啦咁啊，但系对好多人，寻日公布嘅时候，全香港所有喺电视睇住开六合彩嘅人，全部热血沸腾。但系一秒钟之间，全部死寂一片，因为二奖真系得30,000多蚊，成世人嘅运去到呢度已经去到巅峰啦。就是30,000多蚊，你话失落嘅人几多呢？所以今日心理医生就肯定好生意啊！所有嘅酒吧就唔系欢呼，系买醉。今晚酒吧街都好生意。呢、这个六合彩梦碎，咁我哋呢个标题啦，咁啊时事专辑第二节，希望啲人睇埋广告帮帮手，咁啊想做多啲声音专栏啦，咁啊。啲人话嗌我嘅，早轮咧上个礼拜做咗9节节目，咁啲人话我劲过萧生，乜嘢都讲得。我想尝试下，我学习萧生而超越萧生。咁我咧亦都效法索罗 B， 索罗 B 最坚咧就一个礼拜做足6日节目，我都惊你哋听到厌嘅，所以唯有就短短地啦。我从今日开始我改名。超越索罗肥，索罗比，我叫索罗肥，系咁， 拜拜。